宇宙无限，世界浩瀚，上至天文地理，下至人文科学，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。 咁但系咧，就讲翻咧，其实有关呢个对策咧，历史上当然系好早好早噶啦，即系人类吓，即系好多时交往嘅时期咧，就嗰个行为上，究竟即系我咁做，对方会唔会配合咧吓、啊，或者我咁样佢有咩反应咧？咁点样先得到最大嘅益处咧？咁但系咧，如果有记载嘅话咧，就以我国嚟讲咧，就阿 Jeffy 都听过噶啦，就系战国时期吓。啊呢、這個齊王同埋田忌嘅賽馬，呢、這個好故事好出名嘅。咁、話說咧，齊王咧就好中意養馬，亦都好中意賽馬。咁佢身為一個皇帝，啲馬架好靚咧，啲馬匹係嘛？咁佢有個大臣叫做田忌，又係中意養馬嘅，唉，弊家伙啦就係、是。咁有一日咧，齊王咧即係同我田忌都好 friend 嘅啦，應該嚇。咁啊嬲個大臣啦，佢話：喂，不如我哋大家攞啲馬嚟去比賽咧、賽跑咧咁樣樣。咁佢話：嗱，我哋每人咧就喺我哋嘅上中下嘅級別嘅馬，就攞一隻馬出嚟、然後大家咧就嚟去比賽。咁樣咧就每贏咗咧，應該話每輸咗，每輸咗嗰個咧就係罰1000金咁樣嗰陣時，好多錢噶啦，係嘛？咁但係當時田忌一諗一聽見，唉，呢、這個係個皇上啦，佢冇得拒絕噶嘛，係嘛？咁掃佢興咩？咁但係個原來佢自己嗰啲馬咧。即係全部都係唔及皇上啦、齊王嗰啲咁勁嘅咁叻嘅，即係話佢嘅上馬又渣過齊王嘅上馬，中馬又渣過齊王中馬，下馬都渣過齊王嘅下馬。咁佢話如果咁樣比法嘅時期，咁樣就一定 輸啦。 咁啊即係坐底要輸3000金啦，咁樣好厲害啦，咁啊好慘啊咁樣。咁但係咧，嗰陣時犀利啦，睇就有個謀士啊嚇，即係唔知係咪孫斌啊咋咁樣咧，佢同佢講，佢話田忌你唔使驚，佢話嗱，其實咧唔一定輸嘅，我教。个方法啦，咁样样，咁啊讲出嚟咧，其实就一字咁浅，系就系点咧？原来咧，当齐王攞只上马出嚟嘅时期咧，田忌就攞佢嘅下马，吓、咁一比唔使讲啦，咁啊输咗啦，咪输咗一局啦，系嘛？咁但系当齐王攞只即系中马嘅时期咧，咁佢就攞只上马，但系因为原来佢个上马咧就仅仅系赢佢个中马嘅，即系如果你以个级数计，于是呢个赢咗咯。咁但系齐王嗰时剩翻只下马啦，咁、但系佢仲有只中马，咁佢嘅中马咧、又紧紧叻过佢嘅下马嘅， 咁又赢， 咁竟然咧最后就输一局， 即系话，就算我啲马嘅质素唔咁好咧，咁我都会赢翻。 咁原来真系咧，即系唔系话讲嗰个绝对优势嘅，绝对上佢就系冇优势噶啦，但系原来个策略。 咁 就好緊要啦，呢、這個咧就可以話係即係對策論啊 ，strategy 啊嘅一個最典型嘅嚇，而家講緊2000多年前喎，幾緊要啊，係嘛？咁但係如果講到西方嚟講咧，呢、這個所謂對策論或者叫博弈論咧，而家 game theory 咧，咁如果追溯翻咧，應該比較早嘅咧就係1838年啊，即係19世紀嘅上半葉咧，有個法國數學家咧就叫做安托曼咧奧古斯丁嚇。富爾諾係真係Antoine Augustin Connaught 嚇、即係啲法文嚟嘅應該。咁因為原來佢嗰陣時咧係發表過一啲嘅著作咧，係探討，因為當時已經資本主義開始興起啦，係嘛？咁有好多咧就係啲公司要生產啊，啲商品啊咁樣。但係咧好多時就要決定嗰個生產量啦，嚇、即係當然你個定價咧就有時唔到你講啦，個定價就要睇個市場價格啊。咁但係個問題好啦，以某一個市場價格，你要生產幾多？咁你先能夠令到你嘅利潤係達到最大咧，咁樣樣係嘛？咁當然又要視乎你嘅成本啦，但亦都視乎你賣唔賣得曬喎、要視乎你嘅對手喎。咁、那個問題就唔係淨係一個自己嘅生產問題啦，因為你要考察埋所有對手。咁所有對手其實都要考慮呢個問題嘅喎、就係話啊，大家即係我哋要生產幾多嚇嘅、情況底下，我哋先能夠將我哋嘅利潤最大化咧、即係唔會話賣唔曬啊咁樣樣咧咁。咁、所以咧，其實佢呢一個嘅論著入面咧，其實已經係有初步有所謂對策論咧呢個分析嘅思考成分入面啦。咁有啲人就認為佢就係一個 game theory 嘅一個最鼻祖啦，一個起源。咁但係咧就亦都咧即係事後有人睇翻轉頭咧。就去到19世紀中少少啦，就1859年、咁呢個大日子啦，因為就係達爾文發表佢嘅生物進化論啊嗰本著作《物種起源》啊，就係嗰年啦，1859。咁但係原來我哋睇翻而家達爾文嗰本嘅《物種起源》咧，因為佢係有分析到咧，即係生物嘅演化入面咧，係要通過所謂呢、這個 適者生存嘛，生存競爭嘛 ，struggle for survival。但係呢個 struggle 咧，其實係即係唔係淨係你同個環境啦，就係、是、你同其他嘅物種，同埋你同埋自己嘅物種其他嘅個體，咁啊係好複雜噶嘛，係嘛？咁啊大家都想即係佔上風嘅。啊、即係想攞到個優勢啊，攞到最多嘅資源啊、領土啊、配偶啊、食物諸如此類。咁喺個過程入面咧，原來咧，即係我而家睇翻呢個物種起源咧，入面咧有啲嘅論述咧，都已經亦都係有 game theory， 有講到 個思想喺度啦，係啦，即係雖然唔係話用好明確嘅語言，即係唔係我哋今天嘅語言，但係其實佢描述嗰、那個大家嗰個生存競爭嘅時期咧，其實原來有啲咧都係有一啲咁嘅洞悉喺度嘅，係、就係 game theory 嘅。咁但係真正咧就講到係話現代啲嘅game theory 咧，嗰、那個研究咧，即特別係個理論研究咧，咁就要睇翻去真係二十世紀啦。咁啊，話說1912年嘅時期咧，就有個數學家咧叫做策麥洛咧，原來佢就開始對呢個國際象棋就進行一啲數學嘅研究，即係數理嘅研究啦，叫做啦。咁啊，當然啦，你知國際象棋就真係好耐歷史㗎啦，嚇、有啲話佢其實喺印度起源啊，咁樣樣啊。咁但係咧。好多人就好叻㗎啦，仲即係捉得啦，係咪？但係原來喺捉嘅過程入面呢，佢就用呢、這個即係數學嚟去論證呢，佢話原來喺呢個捉棋嘅過程入面呢，應該呢有三種情況呢，就其中一種呢就係、是、必定會出現嘅。當然其實捉象棋呢唔係贏就輸㗎啦，基本上係咪？咁而但係個問題呢，佢贏輸嘅情況呢係可以係即係千變萬化，甚至係無窮無盡㗎嘛。即係我哋成日講嗰啲咩叫殘局精解，即係有時買啲書好犀利咁。咁但係佢講出嚟呢有一樣好有趣嘅，佢先即係話嗱，一係呢就係、是、白紙行先，當黑白兩紙啦，白紙行先。咁而呢白紙呢係由頭到尾呢佢話都冇犯任何嘅錯誤嘅，即係步步都係即係行得非常之好嘅。咁嘅時期呢就白紙贏，所以黑紙呢就輸緊。就倒返轉頭就係第二個例子啦，就即係黑紙行先，而黑紙又完全冇犯錯嘅，咁就黑紙又贏啦。咁但係呢仲有第三個可能性㗎喎，第三個可能性呢就係話雖然你好似行先呢就有些少好嘅 優勢， 但係唔一定嘅，因為呢真係原來即係因為佢個個象棋嘅變化好緊要，好複雜嘅，同埋佢好即係好多步㗎嘛可以行呢，佢實際上呢無論邊一邊行先都好呢，亦都確實有可能呢大家都行得完全冇錯嘅 話， 而到頭來梗係就係、是 和局啦 咁樣樣係咪和局。嗱咁講真呢，如果你用國際象棋呢我哋好難想象啦，但係講但係如果我哋用玩井呢，大家就即刻咩 嘢玩井 玩井呢就講真呢就係、是、佢差唔多係第三種情況呢就一定出現嘅，就係所謂和局即係、就是、你行先行後你都冇乜大著數㗎，根本就係話除非你犯錯咗嘛，係咪你犯錯咁你就輸囉，但係你唔犯錯嘅話呢其實井係所以好細個呢啲人即係識玩井呢，其實稍為大個就已經冇興趣啦可能佢三歲學曉，佢四歲學曉，六歲佢都以後唔玩井㗎，佢發覺原來係冇意思嘅、因為一定和局㗎嘛，係嘛、除非你玩嗰啲叫五子棋就唔同啦，啊嗰啲就即係佢唔係話三粒一條線，而係五粒一條線嗰啲啊，有冇玩過？ 我到中七都成日玩。 係啊，係啊，有啲人好迷嘅。 同學喺度玩， 咁、你贏多輸多啊？ 我真係輸啦。 哎呀，唔緊要，有我陪，我都係我玩真都輸嘅，真係。 咁你玩到幾多？中幾多？ 冇喎、啊，真係我好渣噶，我好渣噶，即係其實我都輸俾阿女嘅，真係。我試過一次係教人玩完之後咧，玩得幾鋪我就認輸嘅，所以我係絕對唔適合玩呢啲嘢嘅。好啦，咁樣咧就呢個係1912年啦。咁就去到1921年嘅時期咧，就另外有個數學家叫做波萊爾嘅咧，咁佢咧就亦都係去研究呢一個咁樣嘅博弈論啊，而家我哋叫做啊，咁佢咧亦都提出一個咧就叫做最優嘅策略嘅。見解啦、叫做一個叫做 optimal 嘅 strategy、最優嘅策略咁樣樣， 兩方面一齊嘅策略 係啦，即係喺某一個情況底下，喺某啲規矩底下咧，你點樣能夠係令到自己嘅損失最少，同埋嗰個得益最大？咁但係當然咧，其實係千變萬化噶嘛。咁但係咧，你要點樣去能夠揾出一個咁嘅策略？唔一定係贏㗎，你有時未必贏得到 嘅， 但起碼呢係選擇最少、好啦，咁但係呢其實佢呢個呢佢入面有一啲嘅猜測呢，當時係冇一個嚴格嘅數學論證嘅，咁要去到咩呢，就1928年、其實都好早啦，1928年嘅時期呢就有一個科學家 或者大家都聽過，其實好出名嘅嚇，就係、叫約翰馮諾曼啊 ，John von Neumann 啊。咁有人甚至話咧，即係除咗愛因斯坦之後咧，其實二十世紀即係最偉大嘅科學家應該就係呢個 von Neumann 啊，就係馮諾曼啊。佢喺好多方面都有好勁嘅貢獻嘅。咁、其中一個咧就是 game theory 啦。咁原來佢喺1928年嘅時期咧，佢就係、即係用呢個數學就證明咗咧，我即係嗰個術語叫做咧係一個兩人靈和遊戲嘅混合策略平衡。嘅一個結果，一個 two-person zero-sum game 嘅 mixed strategy equilibrium 嚇、咁入面一個原理叫做 minimax 啦，咩叫 minimax 咧？點解咧？原來咧中文叫做極小化嘅極大演算法，極小化極大演算法，佢就由 minimum 同 maximum 兩個字 夾埋一齊 啦嚇。佢、嘅意思即係話咧，喺兩個人嘅叫零和遊戲，即係話咧冇雙贏嘅。一定一個贏一個輸嘅，就叫 zero sum 啦，即係我嘅贏就係你嘅輸，即係 my gain is your loss 或者 your gain is my loss 係咪啊？咁叫做 zero sum 啊。喺個方面咧，佢話咧，我原來係真係可以咧，係有一個叫做盡量將自己嘅損失係減到最少，或者倒翻轉頭咧，話將對方啊嘅所得咧係佢最大嘅所得係減到最少㗎啦。佢一個咁講啊，佢話嗱，一方就算一方贏一方輸咁都好啦，咁但係咧嗰個一方佢梗係要贏嗰方咧，佢梗係盡量將自己嗰個嘅優勢或者所得咧，係將佢 maximize 係嘛？咁、但係你作為佢個 opponent 咧，佢個對手咧，咁、你係有個策略咧，係可以盡量令到對方嗰個最大嘅所得最小化。 即係話我哋玩 pair 牌嗰陣時咧，咁臨輸都好，咁都一定要輸得少，同埋要緊要贏得少。 係啊，即係唔好俾人炒係嘛？係啊，即係咁，所以咧你一定要將佢嘅所得，其實佢嘅最大所得嚟去最小化。咁、呢個就叫 minimax 嘅原理。咁呢個就由馮諾曼1928年喎，就嚟100年啦，真係好犀利嚇，就係、最先證明嘅。而且佢嗰陣時講嗰個説話，佢話：，唉，其實咧，佢話我證明咗呢一個數學嘅原理之後咧，我先至覺得原來 game theory 咧係確實係值得研究嘅。因為佢以前咧都以為 game theory 咧就係吹水多嘅，係即係冇乜好嚴謹嘅基礎。咁但係佢自己親自證明咗呢一個咁嘅結果咧，咁佢就覺得啊，原來 game theory 有意思。咁佢有意思嘅時期咧，啊就好重要啦，就1944年啦，啊就去到二十世紀接近中期啦，嗰陣時仲係打緊仗嘅，唔好忘記啊。咁啊打緊仗嘅時期咧，呢、個馮諾曼咧就同另一個數學家咧，就叫做Oscar 就 Morgenstein 啊，摩根斯坦啊。咁呢個摩斯坦就合著咗本書，咁呢本書呢就可以話成為呢方面嘅經典，嗰本書就叫做咩呀，就係 Theory of Games and Economic Behavior、就係呢一個博弈論、博弈理論與經濟行為啦，咁呢本書呢就係一個奠基嘅作品，當然佢後嚟呢佢又有一個新版呀，又再豐富佢呀咁樣，咁但就成為咗往後啲即係大半個世紀啦，眨下眼下即係好多嘅學者去研究呢都係有一個基礎度出發，係繼續豐富佢呀，將佢深化咁嘅。好啦，咁跟住落嚟呢就講一個呢同電影有關嘅。咁不過呢都好耐下啦，即係如果係你聽緊睇緊呢個節目嘅係好年輕嘅呢，可能你未睇過，就叫做《有你終身美麗》。有冇聽過呢部電影啊？ 我、都睇過， 睇過添係嘛？就係、呢個 John Nash 呢個係咪羅素高爾啊？係啊，羅素高爾嘅 Russell Crowe 就係大導演 Ron Howard 拍嘅 A Beautiful Mind， 佢就係講啊真人真事，就係、一個數學家 John Nash 嚇、咁樣咧就中文咧我 check 過啦，原來而家可能即係跟大陸定台灣都係啦、用普通話叫納許， 納許啊， 佢因為個許佢係用普通話嘛。那鼠 哦 吓野鼠嘛，那鼠咁呢个 John Nash 咧，佢就系、因为当时佢就提出咗叫做Nash Equilibrium 系啦，就系纳鼠 纳许平衡 啦，纳鼠平衡嘅平衡嘅理论嘅，当时就系1951年喺普林斯顿啊，咁嗰度电影当然咧，即系大家睇过都已经记忆好好紧要，佢讲佢后嚟有个精神病啊嘛，原来好多嘢都系佢作出嚟噶嘛，咁样咁但系咧，其实套戏入面有提过少少佢个数学 呢个谂法 贡献嘅。是乜嘢呢？休息一阵翻嚟再讲。 仲去大型补习社上堂，万人之师教嘅嘢，等于万几人都识，仲点算系出众嘅技巧啊？中文名师赵善谦博士创办嘅赵博教室，提供中小学各科小组指导，教学点位于元朗、太子、荃湾、炮台山，详情可上赵善谦博士 Facebook 专页。划电3428-5444查询。 英国政府是负债13000亿镑，即是10几万亿港纸。 加拿大政府負債6000億加紙，即係40000幾億港紙。澳洲政府咁好，又成立未來基金，真係要未雨綢繆啊！人哋都係有負債2500億澳紙，都係大概20000億港紙。香港係資產淨值啊，14600億，係等於香港 70% 嘅 GDP。你同我講話要成立未來基金，第二我真係好想問。你而家啲錢都係擺喺外匯基金嗰度㗎啦，你成立咗未來基金點解會投資好咗？ 通向環球時事之門，真正言論門常開， 逢星期二晚10:00，劉家雄，香港建屋貸款有限公司特約，隨意門。